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港珠澳第十二集。今日有我城邦二世祖啦，同埋猫姐，同我哋监制简洛夫，咁就同你讲畅谈说离时事嘅。喂，简洛夫啊，我哋上集咧就讲过咧，你同澳洲自决党佢哋咧就一齐去踩 auction 踩台、哦，有听讲你上个礼拜又去咗，有咩？有今次去咗边度啊？ 都系北岸区啦，都系吓。咁我哋而家好似都系不定时啦，都系通常大概隔两个礼拜出一出动咁样啦吓。 北岸区同上次去嗰区系咪都系嗰几区？ 都系嗰区。 喂，同埋咧，我睇咧，就算香港网媒啊，连读媒啊、苹果啊，今次你哋都上咗喎。咁今次有冇做啲嘢系同上次唔同咁样啊？好撒娇 啊！唔系，我哋因为去其中有去到有一间嘅时候咧，就有个传媒咧就系、是、我唔知系啊。 今日说你开埋名咧，屌！ 我唔知边个传媒啊，我 开捻埋名啦，屌！我知啊嘛，屌！ 我系唔知边个传媒，我哋系啲人揸住个麦揸住啲机嚟影啊，咁样咯，系咯。 即系影你班友野外露出啦，咁嗰啲咁嘅端传媒有冇问你啲咩问题啊？ 我唔知啊，我就系离开好远嘅，即系我好似有问阿 Nick 啦，有访问阿 Nick 啦吓，但我唔知佢讲乜嘢，因为我离开比较远啫，我 吓。原来系咁捻嘅，喂，其实咧，即系嗱，今次你哋去咗嗱，你哋上次去咗两笪啦，今次。啲居民啲反應咧有冇啲唔同啊？即系上次有啲人就即系企喺路邊，有啲友仔俾分心你啦。今次啲友仔 唔係實有噶啦，你預咗喺嗰度嗰啲屋主嗰啲經紀，梗係唔會歡迎你啦，唔通歡迎你喺嗰度踩場咩？係嘛？即係呢啲我預咗啊。不過即係我哋都唔會太過分去好似挑人咁樣嘅，我哋都係咁啦，都好和平 理性 非 暴 力咁樣，擺個牌咧標語，我哋又唔會嗌出聲咁啊，蹲喺條街度啫。我即係 show， 即係 show 俾我哋，俾你哋睇我哋嗰個有個 expression 出去啫嘛，係嘛？咁但係即係有啲車會經過咁樣嘅，咁嗰啲有啲人都會係即係佢知道我哋做乜嘢嘅，咁佢都唔會話對我哋好反感。我哋根本冇破壞任何嘢噶嘛，係嘛？咁、呢 个，但系啲传媒报道好负面。 你预咗啊？啲传媒啲传媒真系佢都系， 即系简直好似同事实不符。我睇到啲相嗰啲， 佢咪又系话你 racist 咯，话你种族主义啦，根本同种族有乜关系啫？我都系黄皮肤嚟噶，系咪先？我系个黄肤，佢点可以话到我种族歧视啊，大佬？ 喂，但系真系上嗱，即系今次你哋又去咗几个 auction site 咁就即係呢個你睇到今次睇到嗰啲買家係咩人到或者準買家。 可能我哋揀個區呢就其實我哋可能揀個區唔係咁好啊，即係可能即係會係我感覺上呢即係有一唔係咁多中國人，即係有一兩個中國人，但嗰啲中國人就唔似係即係我哋 target 嗰啲啱啱落地拿住個 gift 嚟買嗰啲嚟嘅，嗰啲好可能係 即係似送禮自用。 好嘅，即係可能都係本地人嚟嘅，即係佢都係華人咁樣。嗰啲即係唔係我哋他，其實變咗我哋不過我哋照去嗰度就係即係 show 一個咩啫 ，show 一個，但係我哋變咗就係唔係咁好咯，即係話有少少揀錯對象咁嘅感覺。咁但係我哋都唔緊要啦，我哋冇乜所謂，我又唔係乜嘢係嘛？咁就係、是、我諗我哋。將來可能會揀一啲區咧，即係會係熱門唐人去，即係熱門嗰啲大陸人去買樓嘅地方咧，就會好啲。 唔係，即係其實，因為我都有留意你哋幾次你個行動咧，其實都係揀翻呢個叫 Lower North Shore 下北岸啊嗰邊啦。其實咧，如果譬如去翻少少西少少啊，去翻 Eastwood 啊、Rydalmere 啊嗰啲咧，即係可能因為嗰度真係。比較平少少，咁即係多啲糖，即係多啲海外買家會衝去買咯。即係甚至係你落翻去，甚至係即係譬如你話 Willoughby 啊、阿塔文啊嗰啲咁樣。喂，阿貓姐，你 阿塔文而家變海區喎，阿塔文勁多， 唔係 就上海人買咗。 即係其實你都即係阿貓姐咧，可能你都有留意翻市況咧，即係好多時係嗰啲即係。好似之前啊 ，Manly 啊，佢咪阿婆买一间屋噶嘛，系咩暴赚十倍啊嘛，上捻咪苹果噶嘛嗰单新闻。你系咪你觉得阿 Tarman 同埋 Willoughby 咧 ，Close Nest 嗰头将会出现得好捻多啲咁嘅嘢？ 唉，不嬲都有噶啦，其实。 喂， 有好多发展商 target 嗰啲区嘛。 喂，监制，但系咧，你 你去咗幾個啦，咁你哋覺得同上次相比，即係今次你哋好撚威水啦，上撚曬報紙咁樣啦，同上次比你哋個效用同埋喺個社會發揮到嘅聲音有冇多到少到？ 我絕對有啦，即係第一次去到咧就係冇事後冇乜人冇傳媒可以報道過咁樣嘅，同埋即係但係今次去咗咧，咁跟住第日咧竟然有好多傳媒報道。咁呢樣嘢就即係淨係我哋想要嘅，即係我就唔覺得，我唔理佢報佢負面係好正面好啊，我只要出到個 message 出嚟㗎嘛，咁自然俾人睇到㗎嘛，睇到即係話，即係俾呢個本地人睇到，喂，要做下嘢喎大佬，你唔滿意出嚟表下態㗎嘛，要係嘛，即係其實我哋個 target 即係講真，我哋去嗰度踩場，我哋唔係踩個屋主場，亦都唔係踩個買家場，其實我哋想咩就 表達意願。 即係話俾政府聽啊！即係其實我哋個 target 係政府啊嘛，即係我哋咁點解你又唔去政府嘅示威？咁政府示威有鬼用咩？唔通去嗰度係嘛？咁你而家要去到呢度，即係去嗰個拍賣嗰度現場嗰度，咁你先有震撼噶嘛，先至有傳媒報你噶嘛。 但係我都係咁諗啊！即係其實嗱，即係上一次咧嗰、那個我哋即係呢個節目識有位叫Kato Wood嘅朋友啦，咁佢就有都做咗個牌就用簡體字寫嘅，我們不要你的裝錢。其實佢上一次咧，我留意咗佢第一次嗰個示威嗰度咧都拎咗出嚟。第二次咧真係好撚多華文傳媒就喺報道喎，佢有冇係咪 啊？ 好係咪好撚多人指指點點咁樣啊？ 係啊係啊，因為你又成日用，我哋專登用簡體字寫啊， 屌寫撚錯啦，仲要屌你老尾嗰個內臟嘅臟字嚟嘅。 嗰個簡體字係咁樣噶嘛？ 屌唔撚識寫死字啊！ 嗰個字唔係我哋寫，點知啊？ 邊個寫嘅？ 嗰個字係阿 Nick 個老婆寫嘅。佢 个装字 唔系，即系嗰啲中文字啊！我系我 啊，阿 Nick 个老婆写嘅中文咁搞笑， 佢系日本人嚟嘅。 我系啊，我知佢老婆日本人。 咁佢就系俾个英文我帮佢翻译咗，即系我照写翻译咗。咁佢系即系你啲汉字同日文一样得，我都得通噶嘛。咁咪照抄咯，照写出嚟咯。 原来系咁， 我哋要搞笑啦。其实嗰啲人话我哋咁系咩？ 排排外啊嘛，又话 嗰啲大佬啊，阿 Nick 个老婆都系亚洲人，即系日本人嚟嘅。我哋嗰个即系我哋去嗰啲人好多都系，其实都唔系纯种即系白人噶，好多都系有啲东欧裔又有啲南美裔又有咁样噶嘛啊。 咁啊，阿 Nick 真係好撚識食啊，阿妹都得落啊，真係，即係我都要跟佢拜下先，我都好兩心想偷件阿妹級屌嘅真係。喂 ，anyway 啦，喂，下一次嗱，你就覺得今次嗱，媒體嘅聲音咪有啦，但係就喺選地址上面有少少唔同。咁 going forward 啦，阿 Nick 同埋你有冇諗住即係可能住一轉區或者？ 呢個會啊，我同佢都傾過下，即係我同佢傾過下話，我哋呢兩次去嘅地方就發覺唔係咁好啊！即係佢好多，即係如果你全部都係本地人或者全部都係啲鬼去買嘅時候，你搞你即係你變咗我哋嗰個唔中咗富居，就令到唔係咁好咯。即係如果我哋去嘅地方全部哇幾廿個大陸人喺度嘅，咁咪正啊！咁就係嘛？即係我哋想揾呢啲嘢，咁我哋同佢講過即係可能會去南區嗰啲咧，就或者係嗰啲會多啲嘅。咁我哋下次佢會轉咗，應該會轉落去 Hershey 或者嗰頭咯。 南區啊，內西啊，或者即係南區內西。 Eastwood 嗰啲啦。 Ridomere，Eastwood 嗰扎咯。係 啊係啊。係 咯。真係喂咁啊！仲有啲咩補？仲有咩？ 唯一 監製 補充就係、是，即係我比較想象中係即係。都有個效果係好快喎，我第一次去到都冇乜效果，都係好似白。 第一次冇第二次嗰、那個。 第一次冇乜人嚟。係 啊 係 啊。 第一次冇乜人嚟。 但係第二次我就覺得即係好似已經出咗名㗎嘛，即係嗰啲有佢已經，我哋未去到已經知道我哋嚟係做乜嘢咁樣啦已經。 即係見到阿 Nick 個乜頭已經聞風喪膽啦。 即係 聞咗影 起咗朵啦已經叫做。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呢個目的㗎嘛，即係去多幾次，即係啲人都會知道啊，有一堆人喺度係會出嚟，即係會反對咁樣喎，咁樣咁慢慢就即係會多啲人會認真會探討下呢個問題㗎嘛。 即係呢個係囉，好囉，咁下一次譬如有個人，我諗我會真係出嚟做 嘅。係 咁 講。 喂，其實大家都要留，喂，大家都留意喎，呢排澳紙突然間插水喎，你有冇留意呀？ 70仙美金。咁啊， 澳紙突然插水喎，好奇喎。 唔奇呀，不過我大半年前我講咗話會跌到瞓街㗎呢。好啦，你呢个靠大陆嗰个经济，大陆打过一次你都死嘅。 唔系啊，佢冧咗咁捻多，咁佢最大嘅出口啊强国，咁强国而家冇钱，咁你话佢啲咪矿产啲咁嘅嘢，屌你老味，美国佬梗系唔捻会同你买啦，美国佬自己大捻打，就算买都同加拿大买，系咪先？ 冇啊，佢都系大陆帮佢买啫。 系咪扑街？扑街嚟？ 哇，系喎！咁你觉得啲人会唔会过嚟买多啲人买过嚟买楼咧？ 两睇，我觉得短期会好多钱走出嚟咯，但系过多两三个月之后咧，我谂会死嘅条水。咁呢度都死噶啦，玩咩？ 几好啊！ 即系等呢两三，即系我感觉上，我讲嗰阵就话，而家呢两三个月咧，会啲水搏啲钱搏咪走出嚟啊！啊， 好。因为咧我自己即系系啦，都好多谢阿监制。今日嘅分享啊，即系上系啦，真系唔该晒你。嗯，喂啦，喂，咁入翻正题啦。啊，喂，猫姐啊，即系我最近睇一篇咁嘅奇闻咧，其实有讲自决党去示威嗰啲咁嘅嘢咧。呢条咁嘅卵屌 U of Sydney Professor 就话呢、這个中国嘅买家净系占呢个澳洲嘅 2% 嘅买楼，但系佢就 說哇，我睇到笑到喷水啦。呢、這个新聞简直系 就系嗱，佢黐鸠线嘅，佢就话系甚至个 number overstated， 因为佢净系话系登记成交嘅个案，但系唔系代表 complete 咗咁样。跟住之后佢又喺度话呢个最主要嘅问题就要对准政权，因为呢个太多人同埋呢个冇乜 supply 咁样。 唉，呢、這个戆居佬黐孖筋嘅，喂大佬啊，几多嗰啲系 overseas 分啊，即系帮亲戚买楼嗰啲佢。 唔系好多时都系揾人头嚟 hold 货噶嘛呢度。 咪系，喂你留学生买楼有佣金收噶嘛？有听过啊？ 即系我唔知阿猫姐你有冇睇嗰篇文咧？我啊觉得咧嗰、那个 U of Sydney 嗰个 PhD student 咧，嗱佢叫 Charlie 咧，我估佢系香港人嚟嘅。佢讲得几有道理，佢觉得咧某啲 development 咧 up to 90%， 因为即系我始终咧我都系好信咧。以华制华呢套嘢嚟啱嘅，你揾啲咁嘅鬼佬啲咁嘅撚屌角度嚟分析啲咁嘅唐人内嘅嘢，你永远都唔够呢个唐人分析唐人咁样。 系啦， 即系我反而 buy 呢条大陆妹，其实有时 佢分析啲咩？呢、這个我冇留意。 冇啊，即系佢其实呢，即系佢就唔系好起眼嘅，佢就话喺如果嗰个发展商系唐人嘅话，兼如果系嗰个地方，例如 Chatswood 啊，同埋 Chinatown 啊。是喺嗰度买嘅话呢，咁 often 80% 以上嗰、那个买嘅即係买家嗰个 percentage 会系唐人囉。但如果系一个 local developer， 可能有阵时系30咁样。即係佢有佢嘅道理嘅，其实我真系我听到 email 问。 呢个真系讲得唔错呢、這个。 即系 有啲 sense 喎。 fair comment 囉。 係囉。係囉。 即系、 都冇嗰啲嗰啲十九学者，啲而家啲十九学者成日扑出嚟，我唔知点解。 喂，咁佢 系咪嗰啲地产商俾钱嘅咧？ 呢 排 咪做 lobbyist 系咪啊？系咪地产商俾钱嘅写埋啲咁嘅十九蚊咧？ 我都觉得。喂，阿猫姐，嗱，我哋咧去翻咧，即系呢个即系讲我最中意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楼市啦。喂，呢排收到啲咩风啊？我讲下我呢排见到啲乜嘢啊？ 哇！呢排就听到好即系 吹淡风， 吹淡风、哦，有啲 off the pan， 甚至以前 take 10%， 而家5% 都做、哦，有冇听过啊？ 冇啊！我唔系好理呢啲 嘅，即系嗰啲区唔旺嗰啲咧 ，off the pan 喺 即系要套现啦，咬啦。 系啊系啊，5% 都 take 住先、哦，等你另外嗰5% 等你慢慢还可以。 慢慢还，即系计咪落条楼数度咯。 系啦，唔系啊，即系叫你可以你成交前慢慢筹翻俾佢，系啦。 咁好笑。 系啊。 边区多，知唔知啊？ 边区啊？唔喺 Sydney 咯 ，Brisbane 都有啦，跟住系咯，即系总之唔旺嗰啲咯。 屌系啊，即系讲起呢个唔旺嘅嘢咧，因为屌你知我好捻住烂街噶嘛，我去啲咩唐人墙咧，成日见到啲咩僆仔僆妹咧，着到成套咩梅菜老西咧，咪坐喺度卖老花噶嘛。 哇！佢哋呢排狂推 Queensland 喎，我諗係真係生意好差。同埋屌你老尾，佢星期六開撚到星期六日啊，開到夜晚九點幾啊，我都見到佢坐喺呢個 chat 喂，有啲幾靚㗎喎，唔好講笑。 屌靚咪又雞，仆街唔撚，即係 喂，我撩佢哋傾下偈先。 咩啊？我樣咁撚窮啊，點會忍得到？ 喂，佢呢啲唔可以不係矛盾，你扮。白话我 royal 请啊嘛，土豪嘛， 我唔系好想感染外资啊。anyway 啦，即系人，即系 Catherine 人人超市，屌你老尾，我见到嗰啲咁嘅靓妹仔咧，坐喺度咧，即系坐喺度夜晚九点几十点，但系真系冇人问嘅，即系坐住 display model。仲有系即系我喺 CBD， 你知道我系 CBD 出没噶嘛，咁。即係 World Square 嗰啲咪又係坐撚晒。 其實我懷疑某程度上係應該可能係啲銀行估唔到價冇理由咁急套現㗎。因為呢排啲股價呢 drop 得好犀利。 呢排 ASX 狂 rally 啦，黐線㗎啦，跌到嘔。 咪呀就咪呀，我話嗰啲樓嘅股價。 喔、哦、我係即係 啲銀行而家 估唔足。 估爭好遠，即係以前譬如可能估層樓係100萬，可能而家俾95萬或者90萬咁樣，即係所以冇理由啲人咁急賣嗰啲樓花，我覺得。 我都係咁，但係即係我睇到呢，即係我自己成日睇開北，即係頭先阿監製講個北岸嗰邊嗰啲樓咁樣㗎嘛。咁就我睇到而家好多时啲即係我睇嗰啲咁嘅 unit 嗰啲呢，好多时係 pre-auction 已经卖撚咗，兼係低于市价囉。有冇阿猫姐，你有冇收到呢边啲料？即係我就觉得係班友真係好心急卖，兼係有人即係比市价平少少。 有啲係褪钱㗎，佢唔係真係卖楼㗎，有啲係人哋用层楼嚟褪钱㗎。 即係你可唔可以讲少少听下。 即係譬如我要俾钱你，我唔可以直接俾現金你㗎嘛。咁你買 咗。還錢。 我俾褪返錢俾你囉，係呀。 咁還錢。 係呀。 唉，咁真係唔撚知咩，但係呢排係。 有啲人係咁好古怪，嗰啲人買樓買得，我覺得。 但係就即係、就是、我都覺得係嚟緊會爆㗎喇呢個樓市。 睇你咩，睇你系咩区，同埋你系咩楼咯？你 unit 嗰啲话周街都系 unit 一定爆啊！地就烂地咧，其实咧我自己睇嗰啲咧，北区嗰啲咧，好多时仲系叫合理咯，即系百零万有笪地咁都算。 得啦，有啲区你咩区啫？你嗰有学校嗰啲唔得喎，百几万。 我睇紧咩咯？我睇紧嗰度叫乜嘢 ？Pimble 嗰啲都得 ，Kilara 唔得。 Pimble 而家你叫咗近 station 啊，炒到百几二百万啦，啲地好大㗎嘛，九百几成千。 我有黐线喎，即係但係即係叫还可以叫做可以接受阶段囉，但係 Linfield 嗰啲咁烂。 不过佢有度北嘅，其实可能即係北区，始终北区呢啲人呢就比较 well educated 㗎嘛。即係佢个就算你话佢发展呢都冇其他区咁离谱嘅。 哦，佢起码前后会预返啲嘢俾你。 你买咗块地，好老实讲，你未必。啲人未必一定發展到㗎嘛， 未必 人可能會反對㗎嘛。 唔係你譬如你間玻璃屋咁，我諗隔離啲阿毛 pot 到你搵。 係呀，好多阿婆㗎嘛嗰啲地方。 你知啲阿毛幾夠煩㗎嘛。 係呀，反而所以而家你話西邊嗰啲呢，西邊嗰啲好鬆嗰份。 屌你西邊啦，上集都講過啦，我哋講條咁嘅集講鬼亂鳩咁起都得。 係囉。係囉，西邊嗰啲好鬆喎，所以而家炒到連 Bankstown 嗰啲都好貴喎。 咪啊，你 Bankstown 啊 ，Menai 啊 ，La Camba 啊 ，Punch Bowl 啊，即系你唔好，即系咪都系嗰句咯？你唔好睇佢街外睇好核突，但系入边咪起个皇宫出嚟。 系啊，喂 ，La Camba 咧，听讲咧而家入咗好多强国人、哦，因为近 city 啊嘛，以前全部系中东人嚟噶嘛，住 house 嗰啲而家好多系强国人嚟。 你 La Camba、Camps 啊 ，Belmore 啊，因为火车条南线快啊嘛。啊、你就算嗰条叫乜乜嘢叫 Erskineville 啊，都有强国人啊，听讲。 个 Erskineville 都有而家。 系啊，就系、是、你知 Erskineville， 你我屌我三十几年前嚟嗰啲系真系屌你同 Redford 嚟讲 Murder Capital 嚟噶嘛。 系啊， 即系好鬼恐怖噶嘛，你沿住 Princess Highway， 系屌我中喂阿猫姐咧，即系你之前话咧 Woolai Creek 咧治安差咧，同但系起咗好捻多 condo 噶嘛，我终于 系啊系啊， 我终于见识咗个 condo 咯，我个 friend 住嗰度，我最近上去睇。 哇，系咪九曲十收弯？ 唔系，好似香港嗰啲即系徙置区咁样，三十伙一梯，好长， 系啊系啊， 好长噶咯，嗰栋大厦。 系啊，跟住咧入到去啲 unit 设计好怪噶嘛，全部都。 咪仲奇迹嗰啲钻石厅， 钻 摆唔低，望出去几开扬。 咪最奇嗰个我见过就系一入门口系楼梯咯， 咁、啊、恐怖。 系啊，嗰、那个所谓嘅复式咧，一入门口就系一条楼梯，跟住真系你唔小心会扑街。 落楼梯定上楼梯？ 落楼梯啊！一打开道门就系落楼梯啊！ 唔捻系啊！ 系啊，嗰间屋有两个露台噶，好正啊！ 唔捻系啊！ 系啊，冇呃你啊！ 黐捻线，喂，系啊，但系真系我琴日睇咗几间屋咧，屌，我一入到门口已经见到个书台上边咧，即系书架上面要有啲咩二月康熙大帝。咁啊，对面就有啲咩五粮液二窝头，你要睇下自己强国自爆要卖楼，自爆风情画， 自爆风情画，唉， 就系、是、喂 ，anyway 啦，嗱，即系我哋上几集咧就即系讲过咩嘢咧？啲嗱最近咧呢、這个国际社会有单咁嘅大捻镬嘢啦，大捻镬嘢就系咩咧？就系讲呢个难民风暴啊！阿猫姐有冇跟开啊？ 唉，呢单嘢禁啦，呢单嘢德国佬惨啊，呢单嘢 咩啊？咩啊嘛？阿 Auntie Angela 要玩呢个大做大爱捻啊嘛，咁啊开捻晒大门啊嘛。 喂，其实我觉得佢唔系去扮嘢，去争取民望先。去到咧就住一勾佢哋一排，好多都听讲系送入土耳其嘅。 但系佢喺土耳其出嚟， 咩土耳其出嚟？ 好多都喺土耳其出嚟嘅，即系就嗱嗱。 系啊，嗰啲人喺。佢唔系土耳其啊，佢 Syria， 跟住唔知点样搭火车去咗 Hungary 啊嘛。 唔系，嗱呢个就系而家好多嗰啲咁嘅难民咧，但系咧浸死嗰条靓 can 咧，我睇翻照好多资料咧，就话其实佢唔系逃避战火而嚟做难民噶咯，佢系经济难民咯。因为资料就话佢系原本就住喺叙利亚嘅，跟住后屘咧就搬咗去呢个叫做土耳其咁啊伊斯坦布尔度踎咗几年。咁老豆呢就呢啲牙烂咁想整新牙咁就要即係着草去边沟道咁啦 wherever 啦咁要搭船咁样啦即係原本个僆仔係好唔想走即係好唔熟水咁个老豆就逼佢去。咁就呢又嗱更加嘅资料就显示呢佢係冇 apply 过加拿大嘅难民申请㗎囉而咁样老屈加拿大囉。係啦。係啊有冇留意到呢单嘢因为。 呢单有冇留意喎。 因为咧，其实屌即系你睇到个僆仔咧，咁啊，即系其实真系身光颈靓，对鞋仲有纹咁样噶嘛。屌你老尾，你譬如你真系嗰啲打仗嗰啲难民啊，边会着到咁身光颈靓咁样？ 屌你好多嚟澳洲啲阿西兰斯卡都唔系穷噶啦，你知唔知偷到要几千蚊？ 咪就系、是、咯，几千美金啊，大佬唔系讲 系咯， 唔系讲嘅 yen 啊，大佬 咪系咯。 咪就系咯，你话几 蚊？价嗰啲，所以我都唔明点解成日啲人喺度扮晒大爱，又成日话咩 要可怜佢哋咁。 咩可怜佢哋？人哋本身嚟都唔系穷啊，好多根本你穷你都上唔到架拆船啊，真系。 唔系，即系其实咧， 蛇头都唔俾你上船啊，真系。 即系嗱，即系原本咧，我哋嘅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啦，就即系原本真系唔够理佢咁样噶嘛，就系话即系顶多系每年加 refugee 嗰度加到每年可以收到二万个，唔系即系加到每年收到呢个4400个，系啦，再加呢、這个谂住即系空袭叙，即系喺空袭叙利亚参与呢个军事行动嚟喺源头度减费噶嘛？屌你老尾呢、這个咩死人都收 well 散奖米巴啊，出埋啲咁嘅懒系大爱嗰啲咁嘅 Facebook status， 咁就话即系呢个 New South Wales 有全澳洲最大嘅 strongest economy 啊，就有一话要。嗱，即今晚我哋嘅移民厅啦、厅长啦，就会飞去日内瓦同联合国商讨点样去呢、這个即系增加澳洲喺呢个处理难民嘅 presence 啦。屌你老味，真系成班友垃圾嚟喎！即系 Tony Abbott 唯一一样做啱嘅嘢咧 ，stop the boat 咧，都俾你班友去搞乱。 系咁，争取选票嘛，啲澳猪最呢啲大爱噶嘛，人道啊！ 屌你老味，你 budget 都未捻搞掂啊，要争取大爱真系。有一话呢个系 honorable and dignified 啊！屌你，冇钱啊，冇人尊重你嘅呢、這个世界，就系自己都搞唔好。 唉，戆鸠鸠噶啦，根本就系、是、澳洲好多大爱捻噶。 屌大咩啊？屌我哋示威咪成日见到啲咩大爱捻咯，话我哋 racist， 话我哋閪咁样咯，真系系啊！因为今晚咧，即系就讲紧呢个叫系啊移民厅长啦 ，Peter Dutton 咧就飞去呢、這个。United Nations 嗰度就去点样去即係 improve 澳洲嘅 presence 呢喺度做咩但係喂猫姐其实你赞唔赞成 stop the boat 呢一样 嘢即係好老实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 你宁愿澳洲收呢啲难民定係收多啲强国移民呢 嗱 我同我啲 friend 成日飲酒吹水咧，就話最世界上最撚衰咧，就係啲咁嘅咁嘅回教極端主義者，跟住先係禽流人。我唔知道你嘅答案係咩啦。 呢个咧真系好难讲，我觉得。 啊，因为屌，即系呢个呢个两个咁卵衰噶啦，但系呢、這个但系你屌你呢班咁嘅友仔入到嚟啦，即系强过嚟炒卵晒贵啲嘢啦，我哋唔同啦。呢班友周围放炸弹，同埋周围拆拆未拆眼啤啤告，我觉得好恐怖。 咪、就、系、是、咯，即系完全冇人身安全，我见到佢哋都。 因为咧，即系香港听众唔知啦，即系呢度嘅，你话冇种族歧视系压够嚟啦，澳洲种族歧视极之严重啦。呢班友嚟到，一来又唔识讲，二来就系冇钱，三来咧就系屈迷啲咁嘅集港鬼都度，咁啊，即系又唔接触主流社会，工又唔捻搵，咁啊喺度拗臭，咁啊揸住架几 咪攞福利咯，生仔咯喺度劲， 咪揸住架几百蚊嘅车仔喺度 V 运运 V 运运咁周围撞嚟撞去， 咪仲要生仔咯，嚟到佢哋唔系好似普通人咁一生生一斗、啊， 系啊，即系佢哋 回教嘛，回教嗰啲一生起码五六个七八个咁噶、 啊，系啊，真系 食服你噶、啊，真系， 即系屌你老尾呢、這个最卵閪嘅咁嘅死人 labor 啊！就喺度话，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咁大爱你 labor， 你咪自己俾钱咯，做咩要 taxpayer 支持你俾？ 唔系，即系其实你想 bring in 呢啲人冇问题，你自己 raise 咯，你自己就 你 raise 翻咯，你去系咯， 你真系 lobby 嗰啲咁嘅大爱嗰啲咁嘅死人大财团咯，嗰啲就肯俾钱噶，咁佢要咩啊嘛？即系懒系喂扣税啫嘛，多都俾啊， 系咯，佢自己筹钱咯，你咪你点解要 taxpayer 俾钱咧？咪人都 agree 呢样嘢噶嘛，系咪先？ 唔系 好明佢哋嘅 point 喺边度喎？点解嗱你要 compassion 唔紧要？ 唔系，即系你点解你要 label 自己系一个幸运嘅 region， 而你要用 taxpayer 嘅 money 咁样？呢一样嘢其实系应即系咁讲啦。譬如你话你 gay marriage 咧都要公投嘅话，咁我都觉得呢一样嘢都要公投。 系咯，公平喎、啊，系咪先？ 系啊，即系 啲钱系我哋交嗰啲税，咁系咪我哋应该都有权 睇？同埋呢啲唔同 health， 即系最常讲嘅 healthcare， 唔同 education 嗰啲系，即系俾呢度有嘅移民同埋呢度嘅即系入咗籍嘅子弟所享用噶嘛。但系呢啲系真系 extra 噶。 咁我想问下你啊，你话你讲人道啦，咁你俾钱嗰啲人就系叫人道，咁你攞我啲税，咁系咪人道啊？ 系啊，好啦。好撚不人道啊！即係講緊 value 不人道啊！咁樣你都冇問我嘅同意喎、啊，大佬。 嗱，即係用翻咧，我哋因為撲街政府最中意嘅口径咧 ，value for money。阿貓姐，我想問翻你個問題，你覺得 bring in 呢班人有冇 value for money？ 點講咧？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嘅，有啲佢哋有啲都係有料嘅人嚟嘅，其實我又覺得。但係你話大部分，我覺得係個文化衝突嘅問題咯。 但係澳洲而家已經係， 我覺得政府收佢哋咧，你第一件事，我覺得應該要 test 下佢哋起碼英文先啦，係嘛？英文都唔識講，嚟到又揾唔到嘢做，咪偷啦，係咪先？嚟到搞亂個社會啫喎。即 係 好似佢哋而家入到歐洲咁咯，因為佢哋而家入到歐洲唔識講嗰啲 language 噶嘛。 咁咪一开头入咩？我头先啱做节目， 你融入唔到个社会噶嘛？ 即系之前啊，咁啊睇新闻片啊，佢哋入法兰克福车站嗰阵啊，火车站嗰阵啊，班友拍掌夹道欢迎啊！即系如果澳洲嘅话，我肯捻定啊！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咁嘅排外法，唔系我又唔会话啲排外法西斯，唔系我哋呢啲睇钱份上嘅人啦，啲白鬼见到佢，我咁打鸠佢都似，你唔好俾佢西边嘅啫。唔系啊，但系 同埋本身佢哋自己嗰个点讲，就算你话佢哋大家回教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派别噶嘛。 什叶派同埋逊尼派 系啊，佢哋有内部都有好多冲突嘅，其实 唔系，所以就系、是、你嚟到呢度，你又要我哋纳税人养你，咁即系嗱，我就比较相信人系性恶噶啦，即系亦都有大相，又亦都有人系性善论嘅，即系譬如你入嚟，俾心机融入我哋澳洲，搵份工，有啲咩 course 去读下。想做我哋澳洲人 ，oh that's fine， 但系屌你而家事实就系喺澳洲入边嗰啲咁嘅正规移民入嚟嗰啲撚屌都系咁撚样，咁你叫我点信你 啫？啊，呢样嘢另一件样嘢咧，但系我觉得问题就系佢哋根本个目的系嚟做咩先？啲人系咪先？佢唔系嚟融入你个社会？ 唔系啊，即系走烂嚟咗点啊？即系然后咧，真系。 佢唔係你，即係你話我走難，即係好似就算你話 World War II 咁嗰啲係走難，但係嗰啲人係會融入人哋個社會㗎嘛。 唔係，即係你好似嗰陣係好撚多猶太人啊，好撚多德國人啊嗰啲去咗美國㗎嘛，咁之後咪做好多 good things 咯，好多做好多好嘢出嚟咯。喂，屌，時間冇乜，下次再講。 OK， 好。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啦，又返返到嚟我哋港珠澳第十二集嘅第二節啦。咁我係城邦二世祖啦，咁仲有貓姐嘅。喂，其實講返其他 topic 之前呢，咁其實都想大家聽眾返支持返 My Radio 嘅節目月費計劃啦，支持返你鍾意嘅節目，咁就畀返月費支持返 My Radio 嘅日常運作。喂，貓姐，喂，有冇睇嗰幅相呢？係啊 Tony Abbott 呢想將佢呃習近平手，咁習近平呢就好似 Winnie the Pooh 呢咁企撚曬，企撚定咗喺度。咁新定嘅手出嚟咁啊 ，Tony Abbott 咧就好似即系嗰啲咁嘅 Lord of the Rings 啊，嗰啲咁嘅妖人咁样啊，你知光光你头啦，就好似嗰啲嘢咁冲埋去想同 Winnie the Pooh 形象，有冇睇过呢个相？ 哇！即系狗冲惊死，即系即系 执猪行头 抢狗饼咁样。 咁即系我哋讲 啊，抢狗饼咁啊。 我哋讲紧系狗饼咧，咁啊，梗系呢个叫做即系中国啊期待已久嘅呢个叫做 Free Trade Agreement 啊。喂，呢排咧嗱呢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俾班开始有人屌鸠佢咯，就话佢哋喺呢个叫做work visa 嗰度咧就唔清唔楚，因为事源就系咁嘅，即系喺呢个 under 呢个叫澳中自由贸易协议咧，譬如嗰个强国公司喺澳洲投资个 project 咧系多过150万咧，佢就可以喺强国度直接飞一啲人入嚟。 但系琴日我睇新闻咧，嗰、那个 Andrew Bob 咧 ，Andrew 我就系想讲 Andrew Bob， 你讲下你搵。 唉，呢个正趴街嚟噶啦，佢话佢话政府。佢话呢大家唔好忘记呀，呢个 FTA 呀仲有个条件㗎，係需要得到政府嘅批准。我顶你个肺呀，佢收买晒你呀，你会唔批准。 咪就係囉。即係而家你真係除咗喺国会拉布呢，同埋真係发癫之外呢，係根本係搞唔撚掂呢啲嘢。 而家连 Labour 都赞成喎，有啲 MP Bob Carr 都赞成喎。 係呀，即係有咩人赞成呢，就讲有 Bob Pop 啦， Bob Carr 啦，呢、这个 Queensland 嘅省长啦，呢个 ACT 嘅省，即系 ACT 嘅大佬啦 ，Tasmania 嘅 Labour leader 啦，呢个维省省长啦，同埋呢个 New South Wales 嘅 Labour leader 都赞成，但系真系好捻扑街咯，即系成件事就系讲话，譬如佢可以抌150个 million 嚟呢度投资嘅话咧，佢就可以即系。其实呢样嘢系违宪，我睇做资料上头先讲紧过，咁就可以即系唔需要做任何 labour market 嘅 testing 啊，去嚟喺直接喺中国带啲员工过嚟咯。即系其实屌，即系四五七咧已经好仆街噶啦，即系譬如你 manager 同 professional 就唔需要攞呢个咁嘅叫做labour market opinion 嚟请人。咁啊，其实屌，其实成件事个始作俑者系 labour， 猫姐知唔知个背景系点？ 我呢个就唔好清楚，或者你可以讲下。 嗱，呢个就系咧，即系之前陆克文咧，即系 in office 嗰阵咧，咁就想推动呢个叫做澳洲嘅所谓经济发展啦，咁于是咧就将呢个 visa 嘅程序咧就简捻化咗佢啦。咁就屌你老尾，嗱，而家其实咧，即系你知阿猫姐，你知西澳嗰边咧，同埋其实好多地方咧，而家人浮于事啦嘛，因为 mining boom 爆咗啦嘛。你仲整咁捻多捻屌出嚟，你真系令到呢班即系曾经叫有好日子过想翻身嘅人，即系永不翻身。因为呢班友净系识做呢啲嘢噶嘛，啲友仔真系唔识做第啲嘢噶嘛，呢班。 咩啊？佢觉得你生存唔到会去第二度 stay 噶啦。 但系你 Western Australia， 你走咗你可以去边 ？Northern Territory。 去 Darwin 咯。 咪就系咯，但系 Darwin 冇Darwin 系冇嘢可以做噶喎喺嗰度。 唉，唔知佢哋啦。唉，但系问题系，我觉得点解我觉得好奇怪，传媒一面倒都话好喎，呢几日嗰啲冇乜人会质疑呢个 FTA 嘅。 嗱即系， 但除咗 ABC 咧，就有个 fact check 嘛， 都唔多，但系都唔多。 系啊，即系睇翻啲报道咧，而家咧，即系我而家睇，我而家面前有一篇 article 咧，就系呢个叫 The Australian 啦，就喺度讲到咧 Bill Shorten 咧，即系其实呢位我都好卵閪噶啦，就讲到佢咧。就阻拦住地球转咁咯，佢首先就 name drop 咗，即系头先我哋讲嗰扎人啦，咁就喺度讲话 Bill Shorten 啊，就喺度阻住地球转咁样戆鸠鸠咁样咯，系咯。 即系而家好似咧，啲 M P 讲到咧，边个唔俾 F T A 咧，就阻人发达咁样杀人父母咁咯。 咪就系咯，但系即系而家就讲到嗱 ，Bill Shorten 其实今次咧讲嘢咧，真系俾翻个 credit 佢嘅啫。But we're not just going to sign any old old deal which undermines Australian jobs。即系起码佢都讲翻出句一句， 讲翻啲人话。 系啦，即系我都好捻憎，好捻憎呢条友，但系起码佢讲句人话咯。即系你而家讲紧系，因为澳洲咧，即系香港听众未必知啦。即系最近出咗个经济嘅数据咯，其实佢 grow 得系慢过预期咯，佢个 GDP 增长只系 2%。 所以澳纸咪跌咯。 系啊，因为个佢 meet 唔到 expectation 啊嘛。屌你老尾，你已经搞到咁捻样啦，你仲要签埋啲咁嘅嘢，卖屎忽俾大陆，咁你话点算？ 但系最金唔系呢样嘢，最金即系除咗呢个 labor 之外咧，可以告政府啊嘢，够好金噶。 告政府呢个嘢就一阵讲啦，系咯。但系就即系其实最即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 Joe Hockey 咧就猛喺度 warn 啊，话 China's patience 啊 was wearing thin 啊，即系讲呢个中国咧就急不及待去开始呢啲咁嘅嘢。喂，大佬，你中国急啊，唔代表我哋呢度咁样噶嘛？中国唔系一个民主国家，呢度仲要喺国会嗰度咁即系辩论， 系咪啊？阿周可杰急咗自己， 屌佢 收水， 屌你老尾，佢自己咁捻 收咗上 大陆啦，真系。 咁咪翻大陆算啦，唉！ 屌佢翻大陆，佢走去，屌佢真系霸鸠面咗佢嘅，真系。 唔系佢直情翻大陆算啦，佢咁爱国，唉，咁爱大陆， 系啊，即系讲紧呢个。讲紧呢个 Joe Hockey， 即系最近有啲咩戆居嘢啦，佢就话我礼拜四嗰阵就话 There is no risk of recession in Australia， 咁就即系佢又继续喺度 sell 呢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咪话 getting rid of taxes 啦，不过系 getting rid of 呢个有钱人嘅 taxes 啊嘛 ，getting rid of regulation 啦，兼埋 opening up more Australian economy 啦 to competition 啦，咁我哋就会冇工。大佬嚟噶嘛，你而家 open up， 但系。换嚟嘅唔系啲人嚟投资，啲人嚟攞你份工，兼系买走晒你啲嘢，咁你之后乜都冇咯。同埋你 又冇钱又冇嘢食， 同埋嗰班仲要系买你嗰阵嗰啲嘢，嗰班友仔系净系爆紧噶咯。咁嗰班友爆咗，咁佢又要放出去，咁放俾边个咧？冇人，真系冇人有兴趣买你啲嘢。 一来啦，二来讲真，你阵间自爆，跟住啲人涌过嚟，咁点啊？全部四五七咁，你点啊？同嗰啲难民都差唔多咯，到时。 啊，几好啊！咁到时由呢个叙利亚难民，由呢个叫做强国 经济难民、啊，真系嗰啲，到时支炮跟住啲人爆过嚟、 我都系咁谂，但系即系嗱，即系虽然就话呢个叫做六月个 GDP 啊，净系增长咗 0.2% 咧，有啲人就喺度笑鸠阿何其咧，就话佢即系你知佢三月嗰阵咧 budget 出嗰阵咧。就有个政策就系话呢个 two 即系譬如一个 business 咧个 turnover under two mil 咧，咁就俾$20,000你可以 write off 啲 capital 嘛。但系咧，其实咧即系整咗出嚟咧系讲紧七月啊嗰、那个 retail sales 反而系跌咗咯。你话系咪好好笑啊？你话系咪真系样衰做埋啲嘢，咪俾人耻笑 啊？唉，不嬲 Joe Hockey 都系戆居噶啦，所以之前咪有新闻话Libo 自己都想 踢 咗 Joe Hockey 嘛，系啊。 Julie Bishop 啊嘛，但系佢答得好妙啊！佢今日咧就答咗呢个问题啦，就话呢样嘢咧就唔系我讲嘅，但系咧阿 Joe Hockey 咧其实咧系做紧啲好难、好鬼 difficult 做嘅嘢。不过咧我就唔会 add to 呢个 Canberra gossip， 跟住之后佢就话佢唔系呢件事作出嚟。咁屌你老味，空穴来风啊，必有因。你答得咁妙，咪真系你做了。 呢个八婆都想上位好耐噶啦， 系啊，咁佢仲外相，咁、澳洲嘅外相其实真系冇咩做嘅啫嘛，咪又系食大陆蕉。咁如果一个即系有少少良知嘅人，佢都唔想食大陆蕉噶。 唉，你呢度啲人边有咩噶良知噶，咁厚面皮啦， 全部都 个都咁厚面皮嘅， 全部都好鬼无耻嘅呢度友仔，但系 黐啦， 但系即系嗱即系咧，其实咧讲翻呢个数。就讲緊 consumer spending 呢就係、呢个增加咗 2.5% 啦 ,home building 10.4% 啦 ,public center 呢 ,public sector 呢就增加 3.3%。 好老实讲我唔会睇啲数据嘅。 咁你会睇啲咩呢 我睇啲小生意有冇生意做我知 嘅。其实我都系。 啲数据系垃圾。 唔系即系 你见到好多人执笠你就知道咩事㗎其实。 哇，系你觉唔觉得今年系咪今年减价减得早咗？见到啲嘢而家减到，即 系 开始减 价。系啊，好多嘢减价啦，一来二来好多铺头执笠咯。 系啊，尤其是、啊、你喺到边区执笠多啲啊？ 边区啊 ，city 都多啦，成日换嘅，唔够一阵又换啦啲铺。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咧，你有冇？ 你全部嗱 ，Hershey 嗰啲好多做唔掂，又变礼品店咯。我见到有啲区有啲好多都做唔掂，全部礼品店咯。 你有冇留意？ 咪地产礼品店咯。 你有冇留意到咧？就算系啲大商场咧 ，Westfield 嗰啲咧，装修装好耐。 系啊。 即系我唔知系佢根本系睇定啲啊，定系点？ 你 Westfield 而家都唔敢乱咁加租啦，以前加得好耐。 唔系个市好弱啊！而家乜鬼嘢都减，大佬，即系有乜理由啊？你有阵时都系 CBD 去间鞋铺啊，想买对鞋。跟住之后无啦啦条友好鬼 sell 你 sell 得好鬼殷勤啊，兼咪即系 buy 即系 buy one get one free 咁样。 咪但系其实有好有唔好嘅，我觉得其实嗱，你经济好啲人就筹钱嘅啫，咁你经济唔好嘅话，啲服务态度都好啲啊。 不过咁都好啲，唔系好似香港咁，香港经济差咧，啲友咧都系后系有閪面嚟嘅，真捻系要死全家啊，真系。 诶、yeah, ，有啲等扑街啦，唔好理佢哋啊。 系啊，但系咧即系嗱，有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观点啊，即系阿猫姐知唔知边个黑老明？ 咩黑老明我唔知 咯。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即系成日喺度，即系我成日 post 佢喺 Facebook post 佢啲文章。佢就话咧个观点就系咧话澳洲就可以即系排除资爆啦，即系自己咧都可以顶得顺呢个叫做个经济，即系顶得顺资爆噶嘛？呢个系佢嘅观点咯。 之前我有睇过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学者美国嘅就话， 唔系就系佢咯，唔系就系佢， 系咪佢咧？唔知 佢 话佢就 warn 澳洲话you can't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系啦，又话澳洲而家净系 put all risk with China 嘛。 啊屌，即系系啊，我就系讲佢，即系佢就系讲话澳洲咧，好似加拿大咁样咧，即系我个乡下啦，就喺度话。Who has the wrong exports and in kind of the wrong place of the world right now, but has a lot of other strengths. 呢啲就係即係好多时啲咩垃圾卖国政府，就係唔係好记得澳洲曾经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囉。即係你而家 drop 鬼咗呢个叫做exchange rate， 咁你咪做出口囉，屌你咪做第啲嘢囉，唔需要引啲人入嚟㗎嘛。咁就同埋呢一样嘢我就非常之 buy 佢阿 Paul就喺度怒屌呢个 TPP 同埋呢个叫做 Australia China Deal， 有冇印象呢一样嘢？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个怒屌咧就喺度话咧呢一个咧其实咧都唔捻系 trade agreement 嚟嘅，就喺度讲话呢个其实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喂保障呢啲咁嘅烂鬼大财团啦，系啦，就系、是、咁。 唉，我觉得呢个政府都唉，真系快落地狱啊！真系，唉。 但系呢个 Labour 上嗰啲一样咁衰。 唉，两个都系俾人收买嘅，你话点会好啊？ 咪就系咯，即系佢咁佢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笑澳洲咧，就我系 cut income taxes 啦，讲明唔系 cut 全部 income tax， 系佢系 cut 啲有钱人 tax， 同埋即系 shift 呢个 towards 呢个 consumption taxes 啊 ，such as 呢个 GST 啊，佢觉得系冇用咯，因为呢一样嘢系会有好多 incentive problem， 因为如果你买嗰啲嘢全捻部贵咗，你减个 income tax 有捻用，咁直接咪交多咗税。但系会减税， 咪同埋啲人唔买嘢咯， 咪就系 冇钱都咪唔买嘢咯，仲衰嘅，就搞到个经济 contract 咯， 咪就系，即系你连锁反应噶嘛，个个唔肯出去食饭，唔肯去买衫，咁啊，即系咪叫做啲嘢又贵，咁咪搞到啲嘢扑街。 唉，个政府都唔用脑啦，我成日觉得而家啲政府系咪谂住自己净系做一届咧？ 咩啊？我即系好似 sales mentality 咁样乱嚟。 系啊系啊，因为佢好多都成日谂住，下届都唔系我做啦，今届赚咗先讲啦咁样。 唔系啊，即系好短视咯，即系唔会喺度理下嘢。 我觉得系咁咯，而家啲政府嘅政策，即系以前唔同以前旧嗰啲咧 ，Ponting 啊 John Howard 啊，啲人哋真系有啲远见噶嘛，做嘢都。 嗰啲真系即系想知道，即系认真做测试咯，即系虽然好多时都系测，但起码佢认真做啊嘛。而家 即系起码真系做啲嘢出嚟俾人睇。 而家系 hea 做测试啊嘛。 系啦，呢下先死啊嘛。 唉，唔肯讲佢咁多嗱。而家咧就即系其实我哋成周日喺度讲呢个咁嘅死人反服贸咧，就讲得好卵闷。喂，最近有一单咁嘅喜讯，就讲呢个叫做。 宁波奶业啊，呢条卵样啊，叫 Harry Wang 啊，咁啊影着住做西装，企喺个牛场嗰度咧，就好卵无奈啊，有张咁嘅相，知唔知发生咩事啊，猫姐？ 哦，嗰、那个嘛，佢本来谂住高高兴高采烈可以运奶翻大陆啊嘛， 即系因为其实而家讲紧兴高采烈买奶翻大陆咧，嗱，猫姐，我哋平时咧去超级市场咧，奶就算买到嗰啲 A2 嗰啲都系两个四毫九两列噶嘛，你知唔知一公升嘅澳洲牛奶咧喺？强国可以卖到十蚊 啊嘛，系 黐线，大佬你真系真 会有人买噶？ 喂，咁你真系你同仔去叫鸡叫人妻咧，跟住咧饮佢啲奶冇分别咁难贵啫，不如饮嗰啲算。 诶，咁唔同啊嘛。 咩啊？系啊，嗱，咁呢件事系咩咧？咁就系讲啊，呢、這个叫做宁波奶业咧，咁就即系想喺呢个叫做昆士兰咧，就买呢个五个农场啦。咁但系咧就俾呢个叫 council 咧，即系等于香港嘅区议会咧，就 reject 咗。咁佢个 plan 就原本咧就喺呢个五个农场嗰度就养1000只牛啦，同埋使6mL嘅澳纸就喺一个叫入樽啊，即系 bottling plant 啊，嚟出口啲咁嘅牛奶咧，就俾强国。咁就即係本地嗰啲即係喺昆士蘭嗰啲村民就好嬲啦，咁就430个 objection 啦，咁就喺度嚟反对呢个叫宁波奶业嘅申请呢，咁就卒之呢成單嘢就告吹咗啦，係啦。喂，貓真係大啦，譬如呢其实呢一旦服贸过咗嘅话呢，要赔钱俾强国人嘅喎，联邦知唔知？ 係啊，政府要俾钱㗎，你会免费呀？ 即係所以其实即係屌，但係而家呢即係起码呢，其实澳洲呢起码就即係可以俾呢个本地区议会有权力呢，咁点解佢会否决咗呢一样嘢呢？佢就话区议嗰度当地嘅区议会就话嗰个农场啦，因为突然之间有咁撚多只牛啦，同埋嗰个叫做嗰个工厂呢，就係、是、会同附近嘅土地用途就不适合啦，同埋有 conflict 咁样啦，同埋就话係会引发呢个叫做排污问题咁样。 但係如果通过 FTA 可以告返转头喎。 所以咪唔能可以过佢囉，大佬真係。 但係而家好多 MP 都支持囉。 咪即係你諗下啦，呢单嘢其实呢 set 咗个好嘅先例呢。即係你话之后条路点样行咁之后先算啦，但起码呢个就係你本地嗰啲人起码有权去 turn down 呢一样咁嘅閪嘢囉。即係 even 到佢係联邦 嘅。即係你唔好以为你有钱大晒。 係啦，即係你财雄势大，呢度系澳洲。 我有请。 我有请，操你妈的逼你为什么不给我投资啊，操你妈。係啦，咁就即係屌呢、這个叫做啊。即係其实原本呢啲咁呢间咁嘅閪窿咁嘅宁波奶业呢，就係諗住喺呢度五起间厂啦，咁喺中国飞啲咁嘅457嗰度落嚟啦，咁就咩喎，嚟整呢个呢，咁就即係屌你有钱啊，你都唔係嚟到呢度咁样啦，呢度有澳洲嘅，有澳洲規矩㗎嘛，屌你老咩，你仲要上报纸卖小强咁样，即係又讲到係呢、這个叫做即系政府叫你嚟，但系咧又即系政府又唔俾你咁样，你唔好卖小强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单咁嘅嘢咧，就好似黄文基咁样。猫姐点睇？ 呢单价值起信啦，等啲人唔会又有钱大晒嘛。 即系 佢哋嗰啲 mentality 就觉得自己有钱嘅大 你唔好以为买咗嘢，俾晒个 proposal， 政府一定。即系政策批你噶嘛，佢走嚟挽救你。 即系你个人又串串供咁，睇个人个样都串串供咁。 佢我谂佢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就佢好后生嘅， 系 做咁多人 系啊。真系 打救佢真系。 但系好多澳猪唔系咁谂嘅咧。 咪啊，澳猪啊，屌佢老母啊！喂，其实我做呢个资料搜集嗰阵咧，有另外一单咁嘅奶业，我都有想讲嘅。喂，你有冇睇过新闻咧 ？Sydney Morning Herald。就讲緊呢，佢就访问啊呢个 A2 奶业啊嗰个老板咁样。 哦，冇睇过呢单嘢。 呢单嘢呢就好鬼抵死喎，就喺度话即係呢个叫做由于酒奶粉呢一样咁嘅嘢叫有利可图咁样啦。所以呢就即係呢个 A2 呢间公司呢就叫咁样嘢呢间公司。咁就即係开放啊呢个叫做呢个网店啦。直接去卖俾大陆。 A2 唔系大陆人嘅咩？而家 唔系，澳洲嘅，澳洲 澳洲，澳洲。 我以为是大陆人的买的添。 不是，但他就真的开了晒网店啊，就在那里讲即是他只讲到这个growth 呢是一个 windfall 咯。因为就讲紧是因为澳洲每年只有30万个 BB 啫嘛，但是呢强国呢有20个 million 个 BB 啊，即是2000万个 BB 啊。 喂，仲有一单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有冇睇过，喂，有个强国人买咗个澳洲个牛场呢，而家准备上网卖牛肉喎。 是啊，但是即係但是佢未必俾佢出口㗎嘛。 呢、這个就唔知啦，但係佢话佢有咁嘅 plan 㗎嘛。 佢就喺话咩㗎嘛，就喺话买嗰啲咁嘅 skirt 啊，就係諗住即係同 Sirloin 一样咁好味㗎嘛，嚟搵啲咁嘅强国人搵㗎嘛，嗰单新聞㗎嘛。 係係 係。咁咪黐撚线嘅，真係你快撚啲搵海关啊嗰啲咁样呢。就赖救佢，即係你猫真係唔好食神。 食神我有睇。 即食神呢就呢即係话喂我入咗一批好好正嘅牛肉啦，快啲去买呀，我都就係呢啲啦。啊但係就係嗱呢度就係讲呢A2 呢佢就增一年之内呀，屌增长咗 445% 个生意，你话系咪黐撚线。 佢听个 Bad 魔仲犀利喎。 Blackmore 加咗900倍生意喎、 啊。唔係 Blackmore， 你睇佢啲股价系即係而家叫跌返少少咁啦，以前嗰啲冇咁癫㗎嘛。 黐线喎，系咁买嗰啲 supplement 梗係啦，打到佢喊 㗎。唔係即係屌呢班咪撚样呢，即係成日即係睇前份上，即係成日个心态就喺度话即係就算自爆喎，但係啲人都要食饭㗎嘛。所以咪真係觉得系一个好嘅 opportunity 咁。屌你老尾啊，你而家变咗个生意变咗强国人主导啊。咁你本地嗰啲咁嘅僆仔啊食乜撚嘢啫。即係你而家已经卖鸠走晒嗰啲嘢啦。咁你再加埋水货嗰啲，咁你其他人食咩，咁你强国嗰边佢知可以。 你饮日奶囉佢叫你。 屌你佢知强国嗰边呢啲可以卖得咁够贵啊。咁就顺便加埋澳洲价㗎啦。咁屌你老尾咁你食撚屎啦。 咪即係纽西兰咁囉，而家纽西兰嗰啲奶好贵㗎嘛。 唔知玩错我哋。 係啊。 就係屌你。真係屌你老母。唉。真 係。唉。讲呢样嘢。唉冇计啦呢啲。 喂屌仲有十分。仲有十分钟。咁讲呢个做你老母香港人啦。喂。 啊呢、這个正。 呢、這个啦，呢、這个就即系我哋嘅叫港珠澳嘅王牌环节啦。咁啊，即系多数都系讲下啲咁嘅香港啲友仔嘅唔好噶。喂，屌你老味猫，即系你知唔知最近咧，我 Facebook 咧大战咧啲咁嘅离地懒人啊，就无啦喺挑逗人我 啊，喺度挑机啊嘛。 即系屌你老味，我自己 post 啲嘢出嚟，你又唔好咁捻多嘢讲啦。真系你啲咩死国际学校咁嘅懒人，即系而家仲要喺呢个加拿大学校噶。教緊书㗎，你知你係边个，我废鸠时开你名啦，即係你我开鸠你名，你又冇乜好日子过㗎啫，我想讲係啦。咁就即係喺度话我即係唔同佢讲呢个叫做香港有啲咩事发生咁啊，话我即係放。 咪话你成日好负面。 係啦，话我成日好负面啊，好放唔开香港啲嘢，好似即係俾女飞，但係即係喺度演吟吟咁样。喂大佬你屌你老尾，你由细到大读你咩沙洲国际学校，你梗系唔知真正嘅香港系点捻样啦，即系几捻惨咁样啦。屌你老尾，真系我啊，虽然啊唔系成日喺香港住啊，屌你老尾，但我群雄成扎咁嘅人出嚟行我咁捻耐啊，咁梗系知咩啦？我啱啱先睇到啊，呢、這个叫做啊青年大专生20年收入情况啊，基本上系冇捻分别嘅，即系你94年出嚟做嘢7500蚊，但系嗰阵咧。就雲吞麵呢就10蚊一碗。而家个中位数呢 ,20 至24岁嘅大专生嘅收入系10800。啱啱即系你10800喺香港做啲乜嘢，俾你唔使俾家用啦，俾你私用。 交租都唔够啦，係咪而家。 唔系即假设你唔使交租啊，假设你唔使俾家用啦。你每个礼拜啊，你每个月你咪每个礼拜啊拎住嗰2500蚊啊，你搭车食饭。你知香 港。得啦大佬啊。 你知香港。 贵 咪就一屌你老尾，你知香港啊，即系一个几捻讲求呢个咁嘅，即系成班猪嚟噶嘛，可以单独行动噶嘛。你同啲咩同事饮饮食食咧，冇捻晒钱，唔好计得，唔好讲搭车。 咪 就系几鬼垃圾。 唱下 K 啊，咁样冇晒啦。 喂，唱 K 而家好鬼贵噶，大佬你 lunch K 而家都要九几啦，你夜晚 K 你冇300-400，你落唔捻到楼，即系仲要系唔系点饮酒咯？ 咪你唱下 K 咁冇晒钱使啊，冇钱剩啊。 唔系咯，真系，即系呢咁嘅人咧，即系即系自己啊，多啲去了解呢个社会，咁啊，已经熬 咁样，又喺度即系 呢啲喺象牙塔度，咁佢哋唔会点解噶？ 屌佢唔系象牙塔，佢曱甴屋就系象牙塔，点解象牙咪曱甴屋咪等死嘅？即系屌你，即系可以离地到咁样，即系一来就系出声冇人当你哑啦，其一啦，即系冇咩兴趣同你嘈。其二就系屌你老尾，你成班友咁啊围围咁啊，即系叫做可能 取暖啊。 过啲好少少嘅生活啦，觉得其他人捻正常咁啦。咁最好笑咧，嗱，即系我谂佢最好笑嘅 part 嘢咧，就系咧，佢喺度逼鸠我同埋撑我啲人表态咁样。但我哋走去问佢问题，我哋叫佢，你不如你睇多几份嘢，你先再同我讲啦。我真系唔好想同你嘈。咁佢又发晒毛咁，即系佢系咪咧？嗱，即系。即系我据我所知，佢条仔系咪鬼佬嚟？佢系咪觉得咧食羊肠系真系觉得高人一等？ 哇，系咪好多人即系觉得唔掂食羊肠咯？ 屌，但系佢咁，但系嗱，即系嗰条佢咁捻样衰咧，有羊肠俾佢食咧，佢应该系 喂神羊肠先食样衰嗰啲噶， 咁又系 沟嗰啲嘅专拣嗰啲噶，冇 品 质啊嘛。 其实都系嘅，嗱，即系我好捻中去酒吧饮酒噶，咁啊。即系好多时即系 抢砖拣嗰啲大口啊，啲 大口咁蒙猪眼 系啦， 块面啊三尖八角，有 哨牙， 又黑 啦， 啲头发啊，好似唔知即系扫把咁样啊，好捻中呢啲啊，咁啊快捻系啊，快捻啲结婚生仔，生啲丑样嘅咩混乱杂种狗出嚟，快捻送去房子又出会啊，等人做毁灭啊咁样。真系快捻啲死全家啊！真系， 系、哎，但系我即系唔系讲开咁讲啦。澳洲我发觉好多人都中意羊肠噶，你讲笑啊！ 嗱，即系咧，即系头先我哋咪后都有倾过啦。而家咧，反而系买一送一嘅啲羊肠，中意系咪？其实咧，即系嗱，即系我又唔系咁中意觉得啲人咧全部都系性变态嘅。但系我觉得极有可能系玩陈子东啊！屌， 但系你一睇就知个字个细路唔系嗰个。嗰、那个羊肠度出噶嘛？ 咩啊？个羊肠可能冇嘢逼出嚟嘅，但系系啊，即系好多时 你睇得出个样系，肯定唔系嗰个鬼佬生出嚟噶嘛？即系 咪成个坏仔咁？你睇到一条肥芝麻猪咁？ 系跟住咪你话各取所需系嘛？佢哋 嗱，即系一个咧就要直，咁另外一个咧就即系叫做即系。一来就真系 cheap 啦，唔想俾钱啦；二来就系当叫免费鸡都几抵啊，系咯。 实买大有送西啊嘛？ 咩啊？买大送咩啊？亲子档啊，屌奥一孤档啊，几捻变态啊！三 P 中出啊！但系真系啊，即系其实件事咧，真系讲翻咧，即系香港真系太捻多平行时空。咁即系有啲人咧，可能譬如永远都系中上环啊、港岛区啊。你咪又一城啊，尖沙咀啊嗰啲， 系啦啲简直 出没啊嗰啲咁样，咁啊，但系即系 我大好多呢啲高官系咁啊，跟住就喺度扮亲民噶、 啊，咩啊？屌夏千福啊，前琴日啊都 check in 咗啲咁去深水埗咁样啦、啊，但系系啊，但系真系好鬼多无知啲咁嘅人咧，其实我系觉得冇乜需要同佢争辩咧，即、就、系、是、我又冇咩兴趣就去撩鸠你咁样啦，但系譬如你撩鸠我咧，你啊大镬啦，真系。好乸多人会招呼你嘅世界上，就系、是、喂嗱时间啊唔系好多啦，仲有三分钟到啦。喂，有单新闻咧，我睇到阿台长咧啱啱抱咗喺普罗 ANZ Group 嗰度啊，就讲呢个叫做呢、這个邓文迪啊，即、就、系、是、我哋澳洲嘅传媒大亨啦，阿梅毒啦，佢老婆咧就系、是、呢个叫做系呢个叫做中国间谍。他監視梅朵好多年了，這才是真相，這是梅朵要甩了他的原因。點睇啊？呢單嘢好鬼鬼解， 抵死咯！貪後生，簡單嚟講， 咪啊食白骨雞， 貪人哋後生啊嘛， 食白骨雞染雞瘟， 咪係咯，發雞瘟抵死咯。 唔係，但係即係咧头先咪后咧，监制咧都有讲过咧，呢、這个叫做咧，即系嗱，即系可能香港嘅听众咧都有留意，即系中国大阅兵啦，即系呢个叫习近平佢啲改图啦，同埋嗰啲即系女兵个胸有几咁挺啊，条裙啊又点样，条腿有几咁长啊。但我想最好即系最好笑就系咧，中国咧最大嘅武器咧，捻系爱美神飞弹，而唔系嗰啲咁样无人机啊、坦克啊、军车啊同埋嗰啲军，叫而系咧呢、這个电视出唔捻到要打格仔就系、是、夺命西。 四级嘅都要打格仔嘅，点知唔捻出？ 呢啲最夺命嘅呢啲， 即系周围啊渗透啲乜嘢？屌，其实我隔篱咧好够多，好够多 friend 咧，条女咧嘅大陆人咧，但系已经系做唔捻到 friend 嘅，因为屌你啲价值观太唔同，同埋咧，即系啲咁嘅强国女人咧，有钱啊，即系邓文迪，我谂佢后生搵到几捻正嘅，不过嗰啲正系鬼都觉得正嗰啲咯，即系，但系 梅利亚都拗，唔好讲笑。 咩？所以阿梅毒啊，之前咧啲咩小道消息啊嘛，话 梅毒 咩梅毒同贝利亚反面啊嘛， 系咯。其实佢系咪因为佢间谍上埋贝利亚咧，所以 咩？所以你见到而家贝即系阴谋论呢啲嘢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咧。但系而家贝利亚咧，好似咧一排咧都冇出到嚟，同埋其实佢个样咧，好似咧俾人渣能干咁。之后咧，可能真系嗰啲咁嘅夺命西咧，即系吸捻干晒啲咁嘅嘢。喂，屌，喂，监制话够钟，我哋下集再倾。 Okay, 多谢晒各位， 多谢晒各位， 拜拜。